这是来自万芳的作品，名字很好记，很有特色，叫做心像凌晨四点的天的蓝。万芳的歌很好听，可惜每一次在 KTV 当中呢，想要尝试唱的时候都是失败的，因为她漂亮的高音常常会让你找不着北。继续来听听看陶晶莹，她的唱功呢不算是非常的厉害，但是也让人觉得听起来很舒服，和主持的时候的桃子姐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风格。来听听看感性一面的她。 我的青春是变化多端，从不曾玩过的游戏。你的容颜像季节变换，若隐若现，像是变化无常，命中注定的情景。青春花落一半，爱是面朝南。 林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 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，所以脚步轻巧，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，因为注定那么少。 知道不知道。 这是来自刘若英的曲目，叫做知道不知道，很简单的伴奏反倒是突出了这首歌的诚意。看过天下无贼这部电影的朋友呢，应该对这首歌还有些许的印象，这是当中的一首插曲。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交给曹轩宾，他的声音特质让他非常适合演绎这样细腻柔和的情歌，来听听看他自己的创作。这首歌梁静茹也曾经演唱过，叫做可惜不是你。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像昨天今天都是在放映，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，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，差一点骗了自己骗了你，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，我知道被疼是一种运气，但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，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，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，仿佛还是昨天，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，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，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 走却总是那路口，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感受那温柔。谁都以为不近不看也就没感觉，一转身才发现空气里面依旧飘散着记忆的气味，是有所谓或无所谓也不能改变，原来是我才爱上你的那瞬间就困在围墙里面。某条路某条街某首歌某间店，某种熟悉但如今却刺眼，不碰触不跨越，为自己留一些安全界限。就飘散着记忆的气味，是有所谓或无所谓也不能改变，原来是我在爱上你的那瞬间就困在围墙里面。谁都以为不听不看也就没感觉，转身才发现空气里面依旧飘散着记忆的气味，是有所谓或无所谓也不能改变，原来是我在爱上你的那瞬间就困在围墙里面，多可悲，围墙都在对不对。 想不通的一秒间不带走，一种无言的煎熬在无意间消瘦，杂乱的不只是手无措， 夜风里奔跑的枪肆意喧嚣，下一秒谁到终点谁被谁甩掉，你是你的寂寞如深渊万丈，有多少的爱才能天得了， 停止时间继续转动，用一秒放空，看不开心不懂的都一秒被带走，一种无言的煎熬在无意之下手，打乱的不只是剩无踪，夜风里奔跑的车随意喧嚣，下一秒谁到终点谁被谁甩掉，你是你的寂寞如深渊弯角，要多少的爱才能点得了，穿梭在风中最后一次哀悼，那些在半路死掉的笑，我坐在地点也比什么都强，暗恋着黑色的墙，我说出句句用尽全力去握，会难死我却不阻挡，穿梭在风中最后一次哀悼，那些在半路死掉的笑，我所在地点也比什么都长，蔓延着黑色的笑，我说我下着足足用尽全力去握，回忆的刺我却不阻像个孩子，我听见。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均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这个小节继续来听听看陶喆为陈小春量身打造的一首很特别的情歌《算你狠》。 你为了我痛，想得眼泪流，心难尽魔咒，好汉不回头。 你若要走，我不会留，想留的爱情不会撑得太久。不耐寂寞是独有酒，别以为地下恋情密不透风。我说算你狠，善用无辜的眼神，谎话说了2次我就当真。我说算我笨，软不隆咚的耳根，只为一时的气氛，搞一肚子的气氛。Yeah， 去就一个让我卸妆到帽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 只会永远恨你。 离开别人身上又何来去，等我一个人在这里吹着空气。我会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，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。 你真是没什么良心，把我就这样抛弃，我真是没什么出息，对你还放不下去。喝什么酒，借什么酒，喝一杯请你走路不必回头， 不必回头。 午夜过后酒吧门口，我走了一面，爱要飞来横火。说算你狠，善用无辜的眼神，谎话说了2次我就当真。我说算我笨，软不隆咚的耳根，只为一时的气氛，搞一肚子的气氛。 我写进了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 只会永远恨你。 你跟别人身上又何来去，对我一个人在这里吹着空气。我会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，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。 我 Shut up, but just shut up。 你到底哪一点在不爽，心里不平衡，做睡的事难言，最要命的自尊 you know，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，思春的穿着迷人，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，拿着之后闷闷闷，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乡下好春，哦，这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。 一个离我就想到过去，就一个让我写出那毛字一句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 我的心里只会永远恨你。 你跟别人只想又何来去，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。我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， 我活得很好，没关系。 一个让你我就想到过去，就一个让我写出那毛字一句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 我的心里只会永远恨你。 你跟别人只想又何来去，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。我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， 我活得很好。 歌词和调调都非常的有特色，来自陈小春，算你狠。不知道你是不是呢，也每天都这样问过自己，没那么拼命的工作，拼命的赚钱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那么来听听看接下来这首歌，帮你来发泄一下心目当中的情绪，最后只好躺下来，黄立行。 心里所有都曾来不及，在这算什么狗心碎，老婆了不起，有时加班加班搞得好累，根本没时间了，只能睡。有一天有一年赚钱了不起，搞什么作弊回忆，老师的我最后一名，我每天那么辛苦干什么 ？Hello， 谁跟我一样冤大头？ 我的月亮，慢慢的挖洞。 微笑的脸上让你看见，再说些祝福是否会更加明显、yeah、你说是在背后画着圈，让你盛开的他应该在圆心中间，如果他真的爱你我会放手你离去，可是为什么我听见你哭泣，你让我忘了所有过去，当作从来没爱过你，让我彻彻底底死心，不要再去想念你，我难过都不在意，只是我还放不下你，怎么看你为他伤心，我要怎么去平静，风筝喜欢在空中停歇，不可拉扯是否像我手中的线、yeah、在没了你的我这世界，你是否能体会我对你所有思念，如果他真的爱你我会放手你离去，可是为什么我听见你哭泣，你让我忘了所有过去，当作从来没爱过你，让我彻彻底底死心，不要再去想念你，我难过都不在意，只是我还放不下你，当我看你为他伤心，我要怎么平静，昨天和我在一起说着永远不变心，你是不是在考验我的承受力，让我忘了所有过去，当作从来没爱过你，让我彻彻底底死心，不要再去想念你，我难过都不在意，只是我还放不下你，当我看你为他伤心，我要怎么去平静，不要再去想念你，我难过都不在意，只是我还放不下你，让我忘掉过去，但从来没爱过你，让我彻彻底底的死心，不要再去想念你，我难过都不在意，这个人我放不下你， 牵着我的手是你，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，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，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，都变心。 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，最近我无法呼吸，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，逃避 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提到张雨生的名字，就不得不说到一个被他领进门的女歌手，也就是现在的天后级的人物张惠妹。这位张惠妹事业上的恩师为她找到了非常适合她的定位，比后来和她任何制作人的作品相比呢，都要更加优秀。也可以这么说，她的第一张和第二张专辑呢，本身就已经可以算是精选级的作品了。来回味一下这首歌《姐妹》。 山林里的歌。 98年的《牵手》的这张专辑让阿妹在混乱的歌坛当中站稳了脚跟，但是因为张女生的离开，让大家都非常的担心她接下来音乐的走向。不过后来事实证明，她很好的巩固了自己的天后地位。太高的高音呢，往往会让人觉得曲高难和，但是呢，在这首歌当中，张女生放低了她的声音，用很好的中音域来演绎了这首歌，来回味一下宝哥非常经典的作品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。今天一个小时的音乐陪伴先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。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，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？你是不是像我，就算受了冷落，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？ 从来没有